D100 時代同行，衛生零學彩，恩典時刻重新出發。有人批評學校唔應該討論和平佔中，其實面對通識新一代，可以點樣討論佔中呢？星期六，恩典時刻，揾嚟資深通識科教師傅士克同大家分享與時代同行。 你有你講，我哋一定聽，一定俾你講。就肯定，如果係而家醒目嘅叻女嘅話，我喺城大又好，喺中大讀緊新聞係好，我都唔會再轉港姐啦，係咪先？如果係咁嘅話，我第一步就梗係走去CCTVB做呢個小花啦，係咪？如果經過呢個黃子瑩事件之後，我估啊好快就佢彈起嘅啦，應該呢個究竟將來做唔做到輪候就睇下佢自己嘅做法啦，或者呢個能唔能夠嫁入豪門，咁咪掂咯？得咗， 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 黄昏6点到晚上8点，D100，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一年前七一大游行之后， 无论是用任何方式，无论个人数有几多，我同我嘅政府团队虚心聆听嘅。一年后， 无论系人数系无论佢个表达方式系乜嘢，我同我团队呢继续系以虚心。 有冇搞错啊？只要你哋肯讲，我就肯听。 有冇搞错啊？真系废话。讲你又唔听，听你又唔明，你又唔做，错你又唔认，你又唔改。 各位自己有，我哋仍需努力。 好啊，各位，我哋对付佢啊！ 香港需要有人。 D100讲真话，行公义，抱怜悯嘅精神。 认同我哋嘅理念，加入D100成为自己有。 各位自己有，作出无偿嘅捐款嚟支持我哋进行免费广播，俾更多人听到。 快啲去D100.net下载，或者去全港九新界嘅759阿信屋攞登记表格。越多人做D100自己有，我哋就越大声。 喂，我哋啊，我哋英勇嘅朋友，你快啲离开地球。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提出的所谓赔偿安置复安的安排，为什么要我们离开？为什么他不去拿这些只是给富豪打球的高尔夫球场？ 立法会在这个整个政制改革的进程里面是把第一关的，所以如果立法会里面不能够达至到一个三分之二通过的方案，就整个政改就泡汤的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监制黄德全、周鹏。早晨啊，早晨啊，权哥。 早晨，早晨，森哥。 8点09分啊，今日咧就星期六，所以就硬啲才至开始风波里的茶杯。咁我今朝翻到嚟咧，心情极好啊！ 因為雖然現在看出天陰陰的畫面，這個數碼講很好的地方是甚麼呢？就可以看到海景，連在直播室裏面都有一條罅讓你看到海景。我發現當你看完大部份的報紙，站起落地大玻璃之前，那種一派悠然的感覺是出來了。很好的，心情都舒暢一點，雖然星期六都要上班。 少了人在大聲叫， 這個很重要。<笑><笑> 今天的話題我一回來跟權說好像跟昨天的好像，不過內容豐富了很多，紮實了， 有些細節出了。我們預告一下，8點半後有些好東西給大家，有些好處給大家。自己有一定有好處，不要離開你的電腦，不要離開你的smartphone。 一直聽著有什麼好東西，8點半後我們就會宣佈了。你很想說你老友，你偶像，你學習的對象，目前這個成為階下囚，他的前半生，他的前半生，被法官這樣去 真的要認真說說你是說笑老友如果我有這樣的老友我死了死了我死了撞頭埋牆算了我跟他有幾長時間的角力和淵源是吧但你怎麼說有沒有跟他接觸過其實電話接觸過我們當我在雜誌社做我先後幾本雜誌做過其中一本雜誌其實 我們收到封他就是一間泰國菜館金像院昨天我沒有開名字其實是金像院的老闆娘據說結識了一個風水佬但是搞完很有把炮的但是結果據稱經濟上有損失而且其後他走到上海 這個風水佬在富豪圈中很出名但只有英文名叫Tony Chan okay. 當時梁錦豪有沒有花名沒有當時未有沙華通沙華通好像是小田點跟他改的不是不要緊梁錦豪涉嫌一宗案件於是也找這個風水佬 消災解冷,風水佬叫你燒1000元紙,縮骨,燒100元,結果就要坐。其實我們都接觸過梁錦豪,我們卒之有一次在深圳找到他,他現在在國內珠三角一帶都算做交友廣闊,但他不肯再重提前事。 只是說他經常有這個風水佬的存在有其人當時的頭水不多老實說連照片都沒有那時候還未跟小甜甜有交往未有的即是他的前傳其實交往當中我們不知道不知道直至到小甜甜死之後他突然間委派律師 很英俊的律師出來宣佈同時擺了一張照片出來很壞不壞那張照片我記得了兩個人合影的小甜甜坐在那裡拍照片影樓的估不到這張照片的拍攝者當時我已經在東周刊做是我旗下一組編採人員的攝影主管 真是天網恢恢結果說回當時他怎樣在上個影樓拍照他的人是怎樣可惜沒有其他底起碼知道多一點因為他當時沒有現身於是我們明察暗訪其實調動了很多人力物力 找到他的手提電話打給他 他是細估不到我們有他的手提電話 一打給他 不好意思我就收線我們是聽過一次電話接著他就從此銷聲匿跡全部是透過律師跟公眾打交道但我們亦查到他去過日本去過英國去過加拿大原來去英國有間公司雲霸在英國有辦事處於是我們派人去英國辦事處原來是一間很兜蹲的辦公室 一路去追尋他一路追尋花了很多錢但你知不知道我們很慘花了錢找不到人出來那就是被老闆炸型期間他亦透過第三者跟我們聯絡我相信他知道我們在追尋他其後他有少少類似我覺得他是有策略的跟我們有一個類似交易 給他講他的說話其實我們這些各取所需但我們要求要有他的照片他就在蘇梅島一架私人飛機前跟他老婆拍了一張照片就扔了過來給我們見到他的近貌原來是光頭的原來是這麼英俊的當然嚇一跳這麼有魅力的為什麼 再其後這個輾轉查了大半年時間我們亦收到風聲他回來香港了而且出入數碼港即是這裡其實就是現在這裡的停車場 這裡簡直是風雲際會 什麼人都會可以在這裏出現，什麼事都會發生在那個地方。於是我們又是捕了差不多一個多月，全天候去捕他，卒之我們親自自己偷拍了他，拍了他的照片，拍了他的照片，一登了他就縮起來了，又飛走了，又不出來了。其實當時我們說真的，我們做記者都有一種個人的感情和觀感。其實我們開會不停討論怎樣去做這宗新聞的時候，個個都義憤填膺，覺得無論那張遺囑真假都是天地不容。但我猜不到輾轉之下，昨天的官，我做了二十多年新聞，很少見到判詞呢 這麼辣的，說到一個人這麼賤格，我也記得裡面判一些強姦、殺人、肢解，那些是兇殘的，那些是天地不容、人神共憤，會這樣說的。今天這個叫做騙人，罪名成立就有兩個罪，一個罪就是 他做了一張假遺囑，第二個罪就是行使這張假遺囑，總共判監12年，陪審團以大比數通過了6比2和7比1，以大比數通過了。官這位外籍法官叫麥基子，很好的名字，對於陳振聰的為人，簡直是說他那個為人的罪行是用 邪惡、殘酷、無恥。你說是不是很少見邪惡、殘酷、無恥？他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嘗試想像有沒有案件比這宗更差，但是非常困難。不單因為你一旦成功可以取得奪取到巨大的財富，更是因為有一名女子在生的時候向你投下忠誠、信任 和友誼，但你就是毫無廉恥、毀其清譽，拱如心，恥自行善，常將心願掛在口邊，希望將遺產歸於華茂慈善基金，藉此滿足宏願。但你就以惡毒的手段欺騙和剝奪遺產的受益人。哇，真是很厲害。還有，不單止這樣，他就說 陳振聰無疑聰明而口若懸河，擅長哄騙，利用龔如心在晚年悲傷、孤單和慘情，花言巧語結識他，直至到他垂危病榻，仍然大吹法裸，宣稱運用神奇力量幫助龔如心渡過難關，令龔逝世的前夫 龔如心逝世前兩天仍然奉上3000萬英鎊。 法官說從這個證供裏面見到陳振聰的行徑嚴重，其貪婪難以置信，在生的時候，龔在生的時候給你30億，令你享受大部份世人難以想像的豪華生活，仍未滿足，仍然去看他的商業王國，睺住他的商業王國和遺產。 我覺得你看這些法官的判詞，你這個感覺，他好像是在寫一個倫理的事件的最後的一種判官，好像是一個家裡面的大家長去罵那些不肖子孫的感覺。我覺得是這樣，麥基子說30億是代表龔如心深深信任陳振聰，並希望他自苦，但是 陳振聰偽造2006年的遺囑裸到盡，行為極盡殘酷邪惡，真正的受害者是龔如心的名譽和龔如心希望永遠行善的慈善基金。法官認為陳振聰是無恥、惡毒、貪念、前所未見，殘酷在於你偽造而傷害了龔如心的友誼，改變了他真實的遺產，邪惡在於慈善基金本應得到遺產， 你行龔慈善的心愿，让他流芳百世。如果你成功的话，人类之福便由你独享其成。哇，是不是大家长你不肖这样？ 那種感覺很厲害，我真的想不到法官這麼率直地去說，過往都會留有一絲。其實這個法官我自己覺得他做得很公正，在陳振聰的辯護律師幫他做求情的時候，其實他留了兩點是沒有說的，法官是提他的，第一點就是他信了教。 Okay. 但無論真假信教，他信了教，他就提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沒有說到他人生最近有些轉變。法官這件事真的挺好，提你求情的理由其中一樣是這樣。第二樣是你用不用說一下他的子女現在的情形，他在法律上賦予陳振聰有足夠的權利，他可以不提。 因為他辯方律師這樣做的時候，他又要自己登記作為辯方的求情理由，他要酌情來減刑。其實他是認為罪真是最嚴重的，所以從最高點開始量刑。但法官一早心中有數，你應該用什麼理由去求情，一路聽聽完，為什麼漏了兩宗？法官自己知道，你說完，他不說和對判刑的刑罰有沒有影響，我想知道。 他自己也心中有數，有兩宗我都考慮了，理順都耶穌。這個就不知道，我相信沒有，但是都提你應該要提。就寫在紀錄裡。為什麼沒有呢？其實以免有後人說，這個律師這麼差，這麼重要的東西都不說，以後沒有請他，以免後面的人會這麼說。可能是想著如果他上訴的刑期，因為他提出上訴的範圍其實很窄。因為第一，陪審團判的 是沒得上訴，唯有從法律觀點上，法官有沒有錯誤引導陪審團去作出裁決，即是上訴法庭不會考慮所謂新的證供或者全新的自辯辯護的理由或者法律觀點，不會考慮，是在舊有的程序找些洞出來，然後就說官你這樣去引導， 這點是錯了，誤導了陪審團，讓他作了一個錯誤的裁決，這樣就有得上訴。第二個上訴，他可以上訴的刑期，但是法官其實好像土心提你，公道提你，但同時封了你後門，刪了，我都提你，你有這兩個求情理由，你有邪惡殘酷無恥，應該是判最高刑罰的。 因為可能那些求情的理由， 但他減刑不是因為他的事，減兩年的刑期是因為他的辯方律師團隊跟法庭合作無間，縮短了法庭審理一半的時間，所以不是因為陳振聰的原因而減刑，是省了錢。 縮短了法庭的時間，他說favor是給律師團隊。我們聽聽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昨天有一個總督察出來，我自己覺得他那番說話都是一個典範， 發人心省。 是當然才說，但他有一個key point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警醒，對社人是一個警醒，而且他覺得很欣慰。我們聽聽他怎麼說。整個檢控過程，今天其實整宗案件由拘捕到今天定罪和判刑是歷時了三年零五個月，是在拖延時間的，所以在量刑方面也沒有在這方面被他有任何的減刑，非常之欣慰今次有這個結果。因為其中第一件事就是 看到司法制度是非常穩固的，香港就是。第二件事，他有一個很正面的，大家看到，如果是干犯這些類別的案件，我們其實香港全香港人的法庭是不容許，而今次12年這個刑期，我相信都是有一個警醒作用的。 我有時當然 我很喜歡看法官的判詞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有時你也很喜歡看控方，即是警察那邊，雙罪科也好，或者其他警察裏面不同部門判了之後出來，那個表現是怎樣，但這個很重要，看到社會的素質，或者警隊的程度夠不夠，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們尊重法庭的判決，一般都是這樣的。 再多幾句，就是警方多年的努力，他今次沒有說，他回到社會公義的立場上去說，他說了兩點，第一點就是很欣慰，其實就是很多重含義，我們查了那麼久，終於定了，這傢伙最有應得的，法庭判了他最高的刑罰，下低兩年那麼大把，所以12年的時間他最有應得，所以我們覺得很欣慰。 我們的功夫沒有白費，其實意思就是這樣，第二件事就是說，騙人拉得的，坐得監的，大家不要以身示範，其實意思就是這樣，因為他是一個很邪惡的人版，你這樣困下困下， 處心積慮， 貪得無厭，昨天朋友見面，大家都會說，他已經拿了人家30億，送給你也好， 風水金也好，你說他是你的男朋友，心歸寂寞，不是分身家給你也好，有很多的蒐贈給你，沒問題，你拿了袋子落袋，夠你幾輩的生活，還有呢，據我所知，他袋了這錢落袋，只有兩三個人知道，又不用你交稅，我經常都這樣想，有些人 如果有些事情去到某個位置，你做盡傷天害理的也好，總之你不是殺人放火，去到某個位置停了，夠了，不懂得停了，夠了，見好不懂收，收了，那你就可以安安樂樂過下半生，對方又不在了，法官說得很對，你拿了超過30億，是世界上多少人 想都沒想過，很多小孩可以幾十歲的生活都夠了，你五十多歲人了，你想像一下他自己是怎樣的出身，他爸爸其實是一個教師，是一個巨民，因為他爸爸在朱姓學校教書，我以前回培政必經那間學校，是的。 搞到這樣的兒子出來就全下有知都窩想他都心痛，好像你說的，你想想自己有什麼出身，無緣無故天降橫財，我當你是聰明了，我當你好厲害了，口才了得了，有人你埋到人身，人家黏著你，神魂顛倒了，什麼都好，當你好碰了，你最後都拿到30億，拿到30億，人就壞在這裡，就是說有錢 嫌不夠要繼續拿不肯收手，最後就出事了，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其實便宜了他了，12年，因為七除八扣連假期八年多而已，不過我們有興趣的就是現在要爭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還聲於民。 D100，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A storm is gathering， 萬眾觸目，聲震全球，最強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Zimmer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譚雁彤，司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賓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劉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靜， Claudia Mo， 風波雷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100大同台， 星期日上午10點到12點，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Zimmer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風波裡的塵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還聲於民， 星期日上午8點到10點， 聽風者陳毓欣， 英语文情诗话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Take up in a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同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听歌学华语姚冰 D100大同堂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D100个人防疫小贴士 确保室内空气流通，维持空调设备的良好性能，经常清洗隔尘网。如果环境挤迫，应该打开窗户或者使用抽气扇，改善空气流通的情况。 D100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为什么他不去拿这些只是给富豪打球的改革进程里面是把第一关的所以如果立法会里面不能够达至到一个三分之二通过的方案就整个政改就泡汤了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 好了,沒事,我答應了你,我已經承諾你,我已經預告8點半後啦,8點38分啦。各位自己有,今次是俾自己有的,大家聽實了吧。你哋喺風波旅的茶杯的Facebook網頁個到,留低你的會員號碼,最先登記個5位。 我們會寄4張入場券書展給大家再重複一次麻煩大家在風波裡的茶杯的專頁裡面留下你的會員號碼還有留了一件事在風波裡的茶杯Facebook專頁裡面那一個事項我們說送入場券那個事項那條flag下面留下你的會員號碼最先登記的那五位 我們會寄4張書展的入場券給你用什麼 用這個PM不是吧 我們先問一問用PM嗎 用這個私人訊息留下嗎你說清楚嘛德哥再重複一次在風波裡的茶杯自己有的 這個專頁這個Facebook的專頁裡面 各位自己有留下會員號碼 最先登記的5位,我們會送4張書展的入場券給你 怎樣留下呢? 就在私人訊息PM那裡留下 德哥就是很聰明的 如果大班在這裡,他就會不會站在玻璃前面就受罷 是的,我們這些與人為善的 那邊的拱人心就不再說天地有正氣 就不comment了 I'm not commenting 是不是與人為善呢? 不是其實昨天我已經說過根本現在這個華貿慈善基金一塌糊塗 華貿慈善基金有800億那麼多 800億真是一個天文數字真是富可敵國但是現在處於一個什麼階段呢 就是拱人心他們兄弟姊妹處於一個看不懂的階段其實老實實慈善基金不是用來吃的真的應該做慈善的但現在就因為政府介入了所以就出了一些問題要釐清究竟他是一個信託人還是一個受益人其實是不是信託人受益人他們都領到盡了拱家的所有親朋戚友都領到盡 現在在慈善基金裏面或者華貿王國商業王國裏面多少姓孔家的人是在一些要職上面有名銜而未必需要做實質的事 現在這個慈善基金是什麼的環境呢？那828億的遺產就放在慈善基金裏面，處於一個什麼階段呢？我們已經略略跟我們的聽眾說說吧，這個很重要，它的status是什麼呢？就說貿慈善基金呢，就因為律政司介入了，律政司介入了，變成一個類似保護慈善基金，所以以守護者的身份向遺產承辦處登記知會備忘，要求法庭對任何有關遺產的授權書蓋章之前 要告訴律政司，這一點很重要，你簽了名登記了作實，你的事情改變不到，現在就要求有什麼交易交接要律政司知道，預先知道，後來律政司入禀法院，要求法庭裁定怎樣去詮釋02年的遺囑，要釐清華懋慈善基金遺產是屬於唯一的受益人， 即是華懋慈善基金的遺產是屬於遺產的唯一受益人，因為信託人有很大的分別，大家都明白，受益人就說這個遺產是全部是屬於華懋慈善基金，你可以動用的，華懋慈善基金的人可以動用的，但是信託人就不是說你怎樣用都可以，是要經過很清楚的章程的規定程序然後才可以的。 兩邊打官司，受託人的身份就是嚴格遵守遺囑的內容，令基金失去遺產的絕對控制權，基金不服上訴，強調孔如心在遺囑裏托付行善對基金是無約束力的， 關鍵所在，不做慈善信託你怎樣玩都可以了，沒錯，你可以用完它。現在華懋慈善基金的遺產情況身份是未最後定奪的，現在關鍵是這裏，828億的身份究竟是怎樣用法是未最後定奪的。其實在過程裏面， 龔如心的遺產是經由會計師樓來管理的，但是因為龔如心這邊的人覺得管得太嚴，可能是做得太公正，就解僱了上一批，即是將上一批的遺產管理人 是換了羅冰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不是說羅冰咸做得不公正，但有人覺得他會不會兩者是相熟的，沒錯，會不會呢？2011年的基金捐了多少錢呢？358萬，相對於800多億，之前三年捐了多少呢？30萬，行善，即是說究竟這個慈善基金 究竟管理成怎樣，使用的情況是怎樣，大家看完這條數都有些心中有數，所以工人心沒有說天地有正氣，可能有原因，因為那個官司是未完，即是說黃德輝、龔如心的遺產他們人就不在了，但那個風波未因為陳振聰案的了結而完得， 會繼續下去。如果他們這樣拖，其實都影響整個資產的價值，而且老實說，遺產管理人要付管理費，那筆數是很大的，其實最益是益了律師和會計師，不是益了龔如心生前想做慈善的心願，你一定會一直打折扣。 所以 有錢是一個煩惱，從這個角度看，如果這是一個慈善基金，政府應該介入，政府當然應該介入，如果這是一個慈善基金應該怎樣用，慈善基金是否由他的家族可以全權說怎樣用，當然不是，從定義上不應該是這樣，所以最後的定奪是怎樣，我們都未知，我們當作吃花生一樣去看戲，覺得很過癮。 看著人家的錢，但是實際上如果這塊錢是這麼大的話，真正做這個慈善用途，這是社會利益之所在，所以政府介入我覺得有它的道理。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講講你自己的看法。我自己覺得錢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網上有些人說 陳振聰的醜惡和邪惡不及得六九，亦有人說用得粗俗一點是奸夫淫婦，我自己覺得感情的事情很難說，在龔如心這麼寂寞又病又沒有朋友的情況之下，有一下突然間有人埋到身，在心理上可能得到某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感情我們不要拿去講，這個我覺得跟外面的人無關，兩個人即使不是說他的丈夫找不回或者死了，怎樣的關係，男女感情的關係，無論他是什麼年紀、什麼身份、什麼地位都好，我覺得外人我們很難去評論，你得到我 無論得到我心得到我身都好，我願意給你錢出來，真的關你外面的人什麼事呢？ 不關事的嘛，所以很難去評斷這件事，現在的關鍵，整個問題的關鍵是什麼呢？跟社會有關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第一，他判監12年，因為偽造為族，這是一個法庭的，是一個法律的觀點，我們可以談的。另一個關鍵就是那800多億，作為一個慈善基金，接下來去怎樣管理，怎樣用法， 這是跟社會利益有關。另一個我是有興趣講的法律觀點，但我不懂，我們想找一些人去評論，就是究竟陳振聰現在判了監，但是他是欠債欠稅26億，很厲害，為什麼26億呢？因為最大筆的那筆就是他三次漏夜搬那6億8千多萬，會送給他的。 所以就是要看看這是風水金還是愛的饋贈。如果風水金是怎樣呢？風水稅局就當它是風水金，於是乎就追它稅款，那個稅款是1億600萬。華茂就說 這種愛的饋贈你是騙人來的，你騙的，全部吐出來，剩下那裡差不多20億。再加上原來他上次跟華茂爭產的那宗官司，那宗有一個訟費，那宗費是因為要賠賠對方，是1億4千萬，你想想，律師肥到穿不到襪，最終意這種，還有一個叫臨時管理人訟費1億3千萬。 這筆錢加上26億6400萬，坐牢怎樣追呢？稅務局就不回應，說這個個別事件。律政司就說法律程序仍然進行之中，那些訟費等等這些善款項，我們又不回應，又不回應，一般而言。但是坐牢是沒有影響的。律政司就說會因應追討者的經濟狀況和還款能力，決定怎樣去追的。坐牢 負債是否妻還的？有人就說他的錢可能已經轉了，他老婆或者是私生女那裏，對不住，香港的法律是會一直審查某個資產轉移，要你吐出來。沒錯，這個法律觀點我們當然不想班門弄斧， 如果你找到律師，找律師朋友去談一下，今天星期六，有些有趣的事情，也跟社會利益有關的事情，我們想說一下，也是一個上門法律課，我們的電話是1831-1138，周先生想說一下，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早晨， 有什麼高見？ 其實陳振聰這個案件其實最終有個結論，至於華貿基金那裡大家都是做旁觀者，我們吃花生而已，想說一下東北發展，新界東北發展。我們打算待會再說，聽見陳茂波說高爾夫球場的問題。其實地方發展影響這麼多居民，而高爾夫球場還有一些改動的空間，我初步聽起來好像碰都不敢去碰。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很有趣，一開始的時候就說他可以考慮開發高爾夫球場，我跟拳看過這新聞之後，他肯定是騙人，高爾夫球場的會員全部非富則貴，千多萬一個會籍，你怎麼賠給別人，或者賠都不給你賠，環境這麼好，很多大藍籌公司的要員都是會員，是吧？ 我看過好像最近才跟他續了約的所有全國鄉，那個約是至到2022年的， 好像還遲些，2022年，不是2022，是新界東北規劃方案，2020，2020年，那你想想條數，是吧？政府做事應該因時制宜，有急切土地需要在最近做這個決定，就應該加以考慮。<笑> 還有我記得現在新界東北發展就如箭在弦，但在此之前就有一個菜園村，我記得在兩年前，約莫兩年前，阿森哥你還在香港電台做自由風，當時菜園村那群居民，我覺得那麼多個傳媒你是最幫他們的，所以可能給了很多空間給了<笑> 給了很多空間，手白的，我也有聽的，當時我收了工回家，我就在煮東西一邊聽你們說，道理是在哪一邊是很清晰的，但是現在看回菜園村那些居民現在的進展去到怎樣呢，但是我聽見傳媒報道， 他們現在還在住臨時屋，他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周先生，我看新聞跟他做一點總結，就是路權的問題剛剛解決，在路上的鐵通等等拆掉，容許車可以運建築材料進去做，好像你所說已經拖了幾年的時間，是很可憐的。 裡面的村民有些年長的有種種的病之類，有些也不在，臨時房屋的情況我希望他快點改變，因為那些臨時房屋是捱不到那麼久，有些已經開始在流水，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使是千村都好，你想過回以前的生活都要經過一個很長時間的折騰才做得到，就是這樣。 菜園村的問題，但現在在普遍上傳媒所觸及到的都甚少，沒什麼人說的了。其實菜園村就是一個新界東北的寫照，希望D100行公義繼續關注事件， 我們不單止關注菜園村，我相信新界東北的發展會是 很多個菜園村會相對出現，因為他的面積太大，所以好像菜園村的抗爭我相信是不能避免的。好，沒有，多謝你周先生，好，好像還有一個洪先生，我們講講我們什麼先，聽完洪先生之前，我們的監製跟我們說很多自己有登記了，星期一才幫大家核 宣布，就不要再PM了，不要再PM了，AM都不好了，PM、AM都不好做了。洪先生你好，洪先生，洪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我就想講陳振聰呢件事有啲個人嘅睇法嘅，有啲事嘅，OK。但係咧，我講之前咧，想講幾句咧。 洪先生，你個電話咧，好似有少少窒啊。 我懷疑被人監聽但我不知道是不肯定，可能你的線有裡面有些線鬆了，絕對不是，我們言歸正傳，因為時間緊要，我在說陳振聰的件事，但是說之前我有件事是引了很多日不吐不快，就是說由行人數那裡爭論那裡，我們民陣說43萬，但是很多那些五毛黨打算講台說民陣是無誠信，我是非常之震怒，因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班人是無恥到極點，他們所謂的證據說是信學者的證據，他們要否定民陣的數字呢？首先你要否定別人的數字呢，你一定要有一個準確而有公信力的數字，證明你認為對的數字是有公信力的，這樣才可以否定別人。事實上他們所謂的證據就是我認為、我覺得、我相信 所以你不要再聽那些台，你聽D100，應該不是，我講一件事，就是一個重點，以後如果有人再夠膽講遊行人數去爭論的時候，第一我們要做的就是企硬，一定不會受他影響，我姓洪的是講40-30萬，反正這麼多數字都是大家看你信誰的，我一定企硬40-30萬，還有我要講一件事，就是你覺得這個遊行人數的重點在哪裡呢？你覺得 能夠抵到6-7個小時在街上狂風暴雨的人才是代表支持民主的嗎？ 那些老人家或者傷殘人士出不來，那些難道又是代表他們不支持那些遊行的人？ 所以你爭論來做什麼呢？ 還有我要講最重要的point就是 你們那些說別人誇大的人，我告訴你，你們才是 不敢知道真實人數，你們不想知道真實人數，因為你想知道真正的人數很簡單，實行雙普選，一人一票沒得爭，現在我講回陳振聰的件事，陳振聰的件事我就覺得有很多疑點，例如如果公餘心他真的肯將這麼多錢給陳振聰的話，那他為什麼還要給打賞他這麼多錢呢？還有你說他們所謂的證據有兩個律師見證，但是那兩個律師純粹用把口來講，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見證，這是沒有人知道的，見證是用把口來講的，而我更加相信的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可能有錢分，所以他才會講大話，這個是可能性。還有我覺得這筆錢， 我覺得現在這筆錢好像大家覺得是贏了，這是一回事，我可以這樣說，貪婪卑鄙無恥的人不止陳振聰一個，這個世界很多，這筆錢最終是不是用在慈善呢？這是很令人懷疑的，因為現在那些錢究竟拿去做慈善的人會不會是中飽私囊呢？我們那次說香港人盲捐一億回去四川救災，那800多億或者2000億會不會是盲捐呢？ 這個世界貪婪卑鄙無恥的人不是陳振聰一個，是有無數。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奇聞遁駕，德國、瑞士、好像叫做趕牛節，趕牛那一天是不煮肉食的，吃齋的，他們那天，這些就是某種的風水，瑞士朋友當日爸爸趕牛的時候，他就去煮肉，然後沒多久他媽媽就真的死鬼了。 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蔣康文博士、陳凱琪，D100奇聞遁駕， 全部是有得解的。 D100自己有。 登录香港书展 D100 永远走到最前。 7月21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湾仔会展旧翼 S426-427 会议室， 由郑经汉、林毓华主讲，网络电台挑战。 下午两点到三点半， 龙凤大茶楼， 才子游清源、桥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孙， 联同好玩星期天何海婷主讲新媒体与听众互动模式。D 一百视像声音现场直播。 D 一百自己有，快啲登入2013香港书展网页，选择活动分类研讨会讲座。 click 7月21日进行网上登记啦。 D 一百登录香港书展，走到最前。 任何政府提出的所谓赔偿安置复间的安排，为什么要我们离开？为什么他不去拿这些只是给富豪打球的高尔夫球场？ 立法會在這個整個政制改革進程裏面是把第一關的，所以如果立法會裏面不能夠達至到一個三分之二通過的方案，就整個政改就泡湯了。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吳志森、梁家權。 東方日報政論標題是新界東北舉步艱，畫餅容易充飢難。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十劃未有一撇，發展新界北更加是遠在天邊，根本不值一哂。根據當局預算，發展古洞北和粉嶺北兩區共耗資1200億元，當中300億元用作收地，其餘900億元用作基建和公共設施，預料提供超過60000個單位，容納170000人，投資不可以說不龐大。計劃不可以說不完美，可以媲美當年港英政府的玫瑰園計劃。不過面對社會上巨大的反對聲音，再龐大的投資，再美好的計劃，也都只可能是紙上談兵。其實當局知難而退，改用所謂加強版新市鎮發展模式，變相加入公私合營元素，允許原址換地，這個方法又比指明益地產商，又如何消除官商勾結的疑慮，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反高鐵保護菜園村的一幕歷歷在目，當時只是牽涉一條村，當局尚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夠擺平，現在涉及的地方更加大，居民更加多，實在很難想像當局有何能力解決。陳茂波聲稱港府不怕打官司，只不過是夜行人吹口哨，自我壯膽。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有如畫餅充飢，即使順利落實，最快都要10年後才有首批單位落成，遠水救不到近火，何況根本沒人知道計劃能不能夠順利落成。港府寄望以此解決房屋問題，不過一廂情願。信報社評標題是妥協下發展新東，後遺症早謀補救。新界東北發展之意，牽涉利益和理念的複雜爭持，擾攘已經達15年。隨著近年樓價飛漲，房屋問題困擾整個社會，土地不敷需求的難題極需要解決。發展新界東北理應得到公眾的支持，但是遭遇強烈的反對聲音，甚至出現支持和反對兩派互撼衝突的激烈場面。最後當局推出新的方案，恰好是對那些最具爭議的反對意見作出妥協和迴避。新的計劃當中，平斜和打鼓嶺站被剔出，這個明顯是為了避免所謂割地賣港，關乎中港融合的爭議。當局大增公屋數目，相信有助計劃推行，但是區內低下階層居民佔多，社區不容易有凝聚活力，為了避免重蹈天水圍的覆轍，當局必須早謀解決辦法，作出補救措施。政府今次放棄採用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 即是原先全由政府收地改为容许私人土地业权人原址换地，这个方法可以被视作为免于地产发展商陷于司法复核的纠缠，妨碍计划的开展。不过新模式就会引起利益输送之嫌，官商勾结的瓜田李下势必惹起争议，形成阻力。 好了，这个是东方和信报的社评，在新界东北发展里面，争议不是政府，陈茂波出来说完就等于解决了问题，争议是不断，说了就以为做了，我们昨天也有说，再前天也有说，夜晚说新界东北的发展模式，证明了 梁振英一选举的时候说要如何对付地产霸权，全部都是空话，全部都是大话空话。我觉得他是对付一批的地产霸权，栽培另一批的地产霸权。行基的股价，因为新界东北的发展第一天出来的时候就升了6%，我不知道昨天的情况是怎样。第一天 一宣布的第二天开始急升了6%，就可见对于恒基来说这是一个绝大的好消息。即使政府说我不需要你用你的地，多谢你恒善，你和非牟利机构去讲。有些人说四叔这么热心，政府都给他吃柠檬，叫做什么，热面贴着冷屁股，给你吃柠檬， 刮了四叔一巴掌，當然不是，開條路給他走，跟這個房子合作，還有以恆基拿著多少換地權的書，在東北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38萬平方呎，嘩，38萬平方呎，很厲害，然後跟著地積比率增加了，建高一點。 买的单位不多，不止起了之后就不止，它的出售的建筑面积是不止这个数。苹果财经版的一个统计数字在公司年报那里看的，我们没那么多研究，做得那么细致。恒地有314万平方尺的土地。 新世界有259万平方尺的土地在粉岭， okay? 长实有181万在北区，而新地全港这些总的团地面积有2700万平方尺的土地。 这个新地在新界西北元朗区比较多，所以今次就益不到它了。恒地在粉岭北有270多万，在古洞北有44万，加起来就314万。你计算一下为什么股价升得这么重要，有原因的。这个时间我们请来一位房产研究中心的姚松炎博士。姚博士你好。早晨，姚博士。 早晨，早晨，两位主持，想听听你们分析向来很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土地非常之好。你可不可以评一评今次这个做法，这个方案，跟他以往大大声说自己怎样向这个地产霸权挑战，用这个传统新市镇的发展方式，收地回来自己发展等等，就全部食言。现在这样说，现在这个新的方式，很多人跟他讲的，很多跟他解话就说，没办法， 那些人有了那么多土地在手，他怎么可以卖给你，跟你打官司， 有JR这样那样， 就要避开，不用跟他，于是唯有跟他合作了，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其实不是的，政府有所谓土地收回条例的，有尚方宝剑的，如果他真的要以公众利益发展前提去收地，其实是过往这么多场官司政府全部赢了， 即是没输过。 所以其實他的贏面幾乎是透過我們過往分析案例應該是九成九的，所以我想這也是借口來的。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借口呢？既然九成九， 他當然不怕跟人打官司的，那就不打了。他當然不怕，用我的錢，但是問題就是說 事實上用公私營合作的模式，過往政府的檢討是可以將發展速度加快。 是，這是事實來的。當然啦，你說如果全部由公務員去處理的時候，那個官僚架構，那些文件上上落落，左三年右三年。發展商是怕蝕息嘛。 政府的看法就是這樣，政府為了可以加快速度犧牲了很多基本原則，這個其實是我們不樂意見到的。例如什麼呢？包括利益輸送，其實很多市民都是極之反對的。現在你為了速度、為了快脆利益輸送，這個已經是有一個原則的妥協。第二就是說 他其實他現在想快些可以有市鎮落成，就會出現其實政府的配套基建設施就會被這些私人發展的地段牽著鼻來走。這個其實我昨天在某個電台也有分析，其實有英國學者在1989年就已經深入調查了香港政府的內部文件，就已經提出了香港政府其實在過去一些新市鎮的發展是汲取了這些教訓，是內部有一個 共識，是啦，就說不適宜，再是這樣給這些公私營合作模式被發展商牽著鼻走。是不是天水圍是一個極典型的案例？那個就直接你會見到就連商業活動都竟然可以賣給他專利，這個就後來很快就立即補救了，沒得補救，所有商業活動集中在嘉湖山莊。那你會見到就是這些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政府其實自己都見到是吃虧的，所以他為了速度而犧牲這些重要原則其實是不理想的。但是這樣，這些 所謂犧牲重要的原則可能亦都是他們初步構想或者是初衷來的。其實為什麼一直說我們掛在口邊的官商勾結，可能他根本就是想勾結的。是的，是不是這樣？這個留回政府去解釋。解釋吧。他一石二鳥的，一來就是培植另一批的地產霸權之外，是要滿足他的政綱或者要供應的單位。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政治分析，為何要這樣做，為何要輸送這個利益，原因是甚麼。我想跟房地產的發展可能都不是完全沒有關係，不過這個政治分析會多一點。不過想問一下姚博士，我記得你曾經發表過不少的意見，甚至寫過一個文章，現在香港的 發展的模式會出現所謂位加滅農的情況，犧牲很多郊野和鄉村，可不可以不用這種發展模式，亦都可以保留現在新界的特色。其實譬如說這種發展模式和你心目中理想的發展模式，究竟有什麼不同呢？你的想法會是怎樣？不一定要趕絕人家都可以發展到地方，騰出一些土地，建公營房屋，亦都滿足私樓的需要，是不是有這樣的理想的方法呢？ 所以這個才是核心問題，就是說現在政府的口號就說犧牲你們4000個農民就可以換來有6萬個人可以上樓，所以你應該要犧牲的，用一種犧牲論。其實我教育時間都會有文章詳細去解釋，你會見到礦涌堆填區又是用這種說法，就說你要犧牲的，香港這麼多垃圾，然後你看農美的人工換單又說你要犧牲的，香港的 地方有些人有些地區人士是需要有三樓活動的嘛，你會見到其實政府每每都是說透過就說要犧牲你們啦，就為了其他的利益啦。我就是想提出就說其實有這些四贏方案，其實有共贏方案的嘛，不需要就是說要某人犧牲去為了成全其他人嘛。現在你 政府的加強版其實就是迫令社會有個矛盾，就是說你要不就是贊成 如果你要有樓上你就要犧牲這班人，那就迫到社會有一個決裂。這種不是不聰明的管治方式，即是說他沒有智慧去解決問題。那你的方案，你的四贏方案共贏的方案究竟是怎樣呢？其實那個概念就是說，其實土地並不著眼於那個地的本身，而是著眼於那個地所給予的發展規模，即是地積比率。他的意思就是向上起。 是不是这样？是的，将农地的可发展规模转移了去其他会非农地的地方，平均密度是没有增加的，其实还好过政府现在这个加强版，政府贸贸然增加那个地积比率，是会令到整区那个人口密度增加，那个指标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到时其实就是一个共融的方案，就是说农民可以不迁不拆的。 可以繼續即是不要動人家的農民的居所和田地，而且不只是為農民，其實他是提供本地的優質蔬菜，我們有自給率，這個對香港的永續可持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新界菜是貴一點的，是啊，以前很賣的，但是我們沒有說怕了農民就不發展，不是這樣，而是說將他們的地的可發展規模是完全用了去。 所以地主，第二個贏是就是地主，地主如果你不讓他有這樣的發展潛力，其實他們可能就會荒廢了農地，他見你都不讓他賺了，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說連農地我們都考慮了，連他可以賺取的利潤是搬去另一個 非農地的地方，讓他享盡去，即是說他可以得到他的利益，他自然就不會去作出一些破壞 毀滅性的行為，即是說不動農地，就去一些其他地方建高一點的樓，是不是這樣操作法？等著上車的人就可以很快脆，其實我的方案更快過現在政府的加強版，因為根本發展商要處理的土地面積更小，另外其實又沒有阻力，馬上可以開工。 就是說一定要你死我亡，這些是很奇怪，令到社會很恐怖。其實不單止迫團體犧牲，其實令到香港都犧牲，我看回你過去曾經有些研究，就說香港發展的特色是城市鄉村交野三者並存，而一國際知名的那種模式，甚至被視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但是現在這種城鄉郊的比例調整，而且去到一個危險狀態，教授博士你說的，過往15年農田的面積比例是減少了15%，現在剩下5%是農田。 那不是，其實是一個虛數，為什麼是虛數呢？就是說政府在透過土地規劃裏面規劃了它可以適宜做耕種，但是因為政府其實放消息給地主，說快要發展，那些地主團地是會圍封設施網趕走，是啊， 而變成荒地。 所以現在其實是說0.幾%，其實是一個臨界線，就是香港快要沒有本土的 土地，不單止這樣，現在東北發展方案只是帶來150公頃的住宅用地， 注意，還要是2022年才完全落成。 但這個150公頃的住宅用地 只能夠維持1年的需求。 是啊，所以有時你做這麼多事令到這麼多人犧牲， 其實你所做到的就是將你的危機延後1年。 但是姚博士，其實我想問現在目前的情況就是新舊很多這些農地，我們已經數大媽灑大地產商所擁有的，過往那幾十年就默默賣了，賣了之後究竟是用什麼用途，是荒廢、丟空等等，可能部分是這樣，部分可能會耕作。我想知道你那個操作的模式，剛才說的操作模式可不可行呢？這班大地產商 會不會肯犧牲他們龐大的利益而保留一些農地等等，會不會呢？我覺得從利益的推動，是不是很難令到他改變主意呢？ 不是，剛才可能我說得不清楚，其實我那個方案就是要連現在的發展商或地主都要獲益的，所謂四贏就是人人都是贏的，所以不會阻止你的，這樣才有最好的發展方向。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那個地主去現在，譬如說新計劃 給了他譬如說有3倍的地積比率，其實他建完之後他1萬元一呎，然後有多少公頃乘上去有一個總利潤，意思就是你這個利益我是不會搶奪你的，只不過搬位而已，搬去另一個非農地的地方給你用的， 然後那個非農地可能的樓層是多了很多的， 不會很多，譬如你說原本那裡是3，你現在加多3，它就變6了，是的，是的。至於大家怕屏風樓，其實現在規劃署已經制定了一些方案，是可以透過間距、通風廊、樓宇高度配合，是可以解決到的，就會令到其實地主的利益是沒有受損失的，它是完全可以拿回來的。 既然發展商的利益沒有受損失，即是私人的地主的利益都沒有受損失，政府為什麼不採用你的方案，而採用它現在 叫做傷筋動骨的方案呢？你認為為什麼呢？其實應該要這樣說，就是說凡是改動就會有兩個觸動神經的，第一個他就會覺得就是說去沒有了話事權，我說要這樣做你又說要改， 如果聽你說就很怕報紙又寫說要跪下，其實不是跪下，其實是共贏，這個就會觸動神經，我說要這樣你又說不好，我聽你說，今次過了下次又怎樣，會令到有些落台階的問題。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說，其實他們就會怕 牽一發動全身，要做的工作很多。剛才主持人也說，其實公務員可能做事很審慎，要慢慢做。如果你現在突然有這樣的概念改動，其實對他們來說就覺得世界末日，又要很多事情做，又要從頭搞過。 即是懶而已，這樣說。 但是我會見到你一改動， 就沒有可避免要重新做過一些文件上的事情，這兩個應該是主要的考慮。即是利益沒什麼大用，我們想想利益沒什麼大的改變，應該動力很大才對。不是，也可能有另一個情況出現，就是因為他們小圈子討論，你知道啦，特首身邊的人其實不是很信得過， 不是姓梁的，姓姚的肯定不信， 如果一早聽姓姚的就不用那麼煩，可能是這樣。我舉個例子，譬如龍尾，其實有建築師華寶團體做了一個很好的商業方案，但其實政府拒絕的原因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四字詞語，就是已經過了既定程序了，要招標了，不是那時候他提交的方案是很早的，既定程序，政府很簡單的回應就是因為已經過了既定程序了，所以就不如考慮，你會見到他們對程序原來是僵化到就是說 一上場到現在是沒有威信的，他很想找一兩件事建立一個管治權威。所以這些考慮就變成很不相關，這些考慮就是怕人家覺得我跪下，覺得權威威信，就會做了一些其實沒有必要和對社會有帶來長遠傷害的政治決定。我想你問一下，爭取一點時間， 昨天陳茂波就說可以想起那個高爾夫球場，他是順口開河或者是故意這樣說，其實動起高爾夫球場影不影響到你那個理念，你提出你的方案的理念？不影響，即是你擴大那個規模，看看現在的地主應該是政府，高爾夫球場，但你會員是大媽耍喎， 其實說真的，鄰近地區的高爾夫球場的質素比本地高爾夫球場好很多，那麼近的地方其實他們很多都已經是去鄰近的地方打高爾夫球。但當然譬如你說真是最後談出來 是真的很需要保留一個高爾夫球場呢樣就要 再整個規劃那裡再想怎樣可以配套、 okay. 即這些其實都是可以透過剛才我說的概念、其實是要那個發展規模而已我們現在不是要那塊地嘛 OK 你說得對 是滿足那個結果不是一定要用那個 方法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 多谢你啊姚博士 多谢姚博士 姚松林博士一位房产研究中心的他早前发表很多文章真的很多真知灼见 是 即是用一种另类的方法去解决香港的土地问题这个很重要 除了是反映出这个政府是不兼听之外其实他那种一意孤行是因為處處是想真的維護自己的管治權威 即是他們有一個說法的 AO 又好現在的局長也好都不是我發明的你發明嘛 是、 不是我發明嘛那下下都聽你說即是說得比較粗俗一點我不是那我不是很沒面子我只聽你說我不是很沒面子 喂他已經很多事件是甩碌沒面子嘛 其實就是這樣是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很非理性的做法人家的方案比你好嘛你聽人家說改動下你的方案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电话是1831138转头再谈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你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重新出发。 有人批评学校不应该讨论和平占中，其实面对通识新一代，可以怎样讨论占中呢？星期六恩典时刻，找来资深通识科教师傅士克同大家分享与时代同行。 D100 大声台，还声于民，重新出发。 喂 ，D100 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啊 ，D100。 不用客气 拜拜 拜拜 D100 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是不是做了自己有啊 吓边个是你老婆啊 刚才打来那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我不可以输给我老婆的 D100 提供24小时免费广播现在 D100 一个月的运作成本要成150万 我的付出 是要令全球更多华人都可以继续听到 D100 你的认同你的付出成就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发声平台 D100 需要你需要更多自己有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D100 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了 D100 自己有了我又要做 当然欢迎啦 接受任何政府提出的所谓赔偿安置局间的安排为什么要我们离开为什么他不去拿这些只是给富豪打球的高尔夫球场 立法會在這個整個政制改革的進程裏面呢是把第一關的所以如果立法會裏面不能夠達至到一個三分之二通過的方案呢就整個政改呢就泡湯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梁家权 但是如果我说纯粹以即是以我行政会议一个非官守成员这样分析去判断这么看即这个角我想越来越多的关心这个政局的市民是想我們早點開展諮詢就至少有個時間表因為你這個適當時間這個這樣的術語用得多的時候大家就慢慢覺得至少他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你是不是在拖你是不是在拖你始終一種傳統的解釋就說、我們想搞定了一些民生的主要議題先樣但是開始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是頭一年或者是但你再耐啲嘅時候大家又始終就開始慢慢就唔會再信呢個咁樣嘅解釋啦。關注政改嘅人咧，對於你話適當時候呢個咁嘅説法，嗰個嘅耐性越嚟越少。但係阿飛哥，你記得喺2007年人大常委會係正式通過咗一個決議案，就係話2017年咧行政長官係可以普選啊。行政長官可以普選之後，實行咗之後，下一屆嘅立法會係可以全面普選啊嘛。我哋一定要把握到呢個機會向前行， 行幾多係另一回事，視乎我哋嗰個妥協去到邊度。如果我哋今次放棄咗呢個機會咧，好老實講，即係立法會七十個議員都係罪人。 好啦，咁啊，剛才咧就係行政會議嘅召集人啦，林煥光就接受李鵬飛喺港台節目《議事論事》嘅訪問。咁你咧就由0000開始聽到1:23，啱啱聽完。 係。 你發覺他講的東西是很合理的，是人話來的， 是 很合理的人話來的。但是呢，他是在行政會議召集人這個身份、是為梁振英做事的這個身份去說東西，又覺得又很古怪的、 他近來的言論都有些很古怪、你不知道他是一個、行政會議召集人， 還是一個時事評論員來的， 是的，還是自己心裏面的某一些的想法， 即究竟他是在說特區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還是純粹好像我這樣在報紙寫文章說我心底的說話呢，是的，你是分不到的。 其實普選這條路呢真的 很漫長，即由70年代尾至80年代初的代議政制開始呢、都经历这个前途谈判、即不知道香港将来是怎样嘛、你想想在30年前1983年的5月呢，12个香港的青年财进团成员就去北京见人大，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习仲勋是谁、 现 在是习近平的爸爸来 的老爸、那时是一个开明派，大家知道他在文革的时候被斗的、对于他习仲勋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香港的发展都有很独到的见解。 这班财进团就去见习仲勋、当年呢这个财进团很厉害，全部是明日之星、有李鹏飞、有周梁淑仪、有郭志权、还有李柱明， 还有李国能， 还有张鉴全。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找到有份参加这个团去北京见人大副委员长 的青年才俊 李柱明。早晨啊 Martin。 Martin 行完山了 Martin。 喂，一访就30年了 Martin。 是啊 真的很快、真的。喂，你可不可以讲下当年呢，即其实我想当年你见完之后是不是对香港是充满了希望，和今天真的很不同呢 Martin？ 我记得我那时跟习仲勋讲，我们那时不知道他是谁的， 不知道、 我们要去到北京、离开了机场坐着去着北京的酒店，然后就告诉他见谁的、 中国领导人 是这样 的， 是这样的大家都没人听过谁来的，后来就说原来不是中国领导层排第五的，他们知道不是小事 OK。 咁我记得嗰时同佢咁样讲嘅，即系倾嘅时候咧，我就话，即系而家我哋睇到咧，国家就一片光明，因为你哋社民帮啊嗰时咁啊行咗一条黑嘅隧道里边，而家 出翻嚟啦， 好靓啊，见到个草原咁，但系好开心。但系我哋香港而家咧，我哋嘅心态就好似咧，喺条河流度，急速咁去冲去，而且咧就嚟到瀑布啦。咁好多香港人咧就求其一嚿石攬住，即係話咧，去啲外國啲細嘅國家度攞護照啦， 咩無理求私啊都攞啦。 唔係，其實係一個好， 即係我哋嗰陣時候就希望咧，我希望香港咧都我哋揾到一個前途。咁即係我記得我嗰時咁樣講嘅。咁大家咧都係我哋好夾，我個人好夾，因為咧未去之前咧已經係不停咁開會，即係究竟我哋採取咩立場咧咁。 係 咁開好多會嘅，即係每個週末都開嘅。 Martin， 你哋呢個團嘅組合，我都覺得有啲奇奇怪怪嘅。所謂奇奇怪怪的意思就話到後來嘅發展啊，大家走咗完全唔同嘅路咁樣嘅嚇。咁當時係咪大家都好意識形態好一致嘅咧？其實 係相當一致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嘅係，翻到嚟之後咧，好多人組黨嘅，包括啊譚慧珠嚟啦。咁佢哋個個人組黨咧，我都係唔肯入。我就等阿李鹏飞组党，我话我等阿飞哥组党，我哋入啦咁。 O K， 咁李鹏飞其后系搞呢个启联资源中心啊， 然后就做自由党。 嗰阵时之前咧，启联之前咧，嗰阵时系同又搵我哋组党嘅， 系 咁啊，好倾得好埋噶啦。咁就系香港头一次立法会有选举，即系功能组别选举，85年之前咧就倾得七七八八。 系 嗰时我记得范徐丽泰都有份嘅。 那就是那個85年那個六七月但是我就說我因為我選法律界功能組別組黨就不適宜因為律師很想我中立的所以大家覺得不如選先但是那時候已經講得好預備組黨他們就張鑑全和李鵬飛就負責籌款那些是我們屬於工商界的我們負責那時候還想找我做副主席 我想我都要知道這些是來的我要為他做副主席他們說行不行你找但如果我們找到就告訴你已經是去到那個地步了幕後的金主都很重要知道最後還有李鵬李鵬飛那時候說過我們怎樣都要籌一筆錢一筆過就算將來沒有我們都應該可以做到很多年才行否則很容易被控制 後來他最後為什麼都不吃葉問阿飛我都不知道沒有告訴你真的嗎因為他告訴我他有一次想北京被人軟禁了屋裡問了幾天回來他就轉了態度了不組黨了那麼多人害怕那時候我就變成跟太平山學會那些 就民主派那邊搞了再搞就港同盟出現其實Martin我知道你和阿飛哥有一段時間其實是沒有怎樣有話談的因為沒法子因為後來就各走各路了那麼啟聯跟著自由黨那麼我港同盟跟民主黨但是私下仍然是朋友來的當然啦但是回歸之後你們才再 好翻嘛重逢翻因為回歸之後阿飛走得民主路老友了其實阿飛一直都很民主的想法很民主我想問一下財進團問財進團那件事你跟習仲勳談完之後其實是對香港的看法有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呢覺得可以接受我們當時最後的立場最後一段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搞下去一國兩制我們怕收回香港主權一國兩制都不成熟我們怕香港好像一個很長的影子這是英文照譯的很多人就人心惶惶所以我們希望是否還可以談呢跟英國政府談呢這條線就是我早一年 但我們都覺得這條線是要的香港人應該行所以我們就算他不喜歡聽我們都要講所以財政都是這一段的其實是不喜歡聽的因為戴卓爾夫人在82年去見鄧小平已經這樣說過我們不知道這些只是過後的那些所以那時候我們以為是沒有人敢說那我們就說了所以跟廖珠那時候廖珠都很什麼但他在外國的律師但他那時候私下另外一個場合都說的他說你如果收回香港 換一支國旗換個廣東簡單的其實什麼都不改的不是50年的限期沒有全部的永遠都是這樣廖珠說如果這樣我走就第一個走他很直的說得很率直的Martin後來怎樣情況下你們才改變了所謂主權換自權的想法覺得是現實後來就清清楚楚說一國兩制那時候講高度自治那時候 因為鄧小平很強硬他公開說過不能談這件事是不會談的我們覺得是行的如果真的是港人治港有高度自治我想著實有民主雖然沒有說是普選但聯合聲明說得很清楚所以你抱著雄心壯志在85年就加入這個起草委員會當年我是有份採訪很長時間採訪起草基本法那也是的Martin其實他真的很認真地提出很多民主方向上的東西 而且將他條文化了在《基本法》裏面 其實當時就是這樣想的有法律上的保證我那時還有一班法律界的朋友大律師律師很積極的海珠人其中一個我們是在香港不停地開會的所以我在土位的時候很多發言就是這樣因為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背後有一班智囊在後面很多人在當時李侯和老平聽到你發言很煩但又不是我覺得在草位 期間我其實跟他們的關係不一樣因為他經常叫我私下叫我講多些話他不方便講你講但不等於他接受他叫我講反對因為他要摸底他知道你的立場馬田現在看回頭幾十年你覺得當時中國政府對於譬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不是真的認真的到今天我覺得他不認真他要控制一切你覺得怎樣呢 今天我老實說我看回頭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就是那時候他們真的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現在轉了另外一個看法另外一個看法一向都是騙我們的當時都是騙你現在先鋪人賴衣受騙但老實說到現在我都是信頭頭的看法我覺得那時候有誠意的可能共產黨的黨性強 一定要控制收回香港為何不能夠控制呢即是揭子和青蛙的故事他是一定要一個知道結果的選舉是的他要控制變成黨性高於一切變成不是一個理性地落實一個兩制你港人治港沒有民主怎能夠港人真正的治港現在變成黨人治港就是這樣舉步維艱舉步維艱 過去30年你就覺得這樣你說你都是相信他當時是認真的是真誠的那看未來呢未來我覺得我們繼續要爭取因為這條線是離開了鄧小平的承諾是離開了給國際社會和香港人的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不是現在你拿回共產黨拿回來控制所以我們一定不能夠放棄因為我們不是為自己我們為下一代再下一代為香港為國家 我們不能夠放棄這是正確的路線要爭取當然我都贊成但是你覺得成功的機會是悲觀還是不悲觀不要緊當然難只能說一定是難但是我們很多時候整班人不是只有我我們很多人都是選擇這條艱難的路走了這麼多年我們沒理由現在選擇一條容易走的路起碼要不斷努力去爭取不能夠退縮 我不是說梁振英我就一定不服他當然是黨的沒理由給黨是治港的誰人用黨人我們都是不喜歡的為何不走回原本的路呢我們有一個好的制度如果即使最後是選梁振英出來我們都心悅誠服沒辦法是普選那些人選他我都沒辦法譬如普選第一次是梁振英或者第二個共產黨的人我們有機會第二次我們贏沒錯第三次 我可以用選票來選擇我們要的人就是這樣我們是追求這件事你不行的我就下一屆用選票踢走你你也贏了你好東西那我就再繼續是這樣謝謝你馬田麻煩你馬田相當年大家都相當年馬田就是局中人一直去做很多爭取的工作起草基本法的工作我們就是觀察者 在旁邊採訪、看、訪問、講幕後的事情 其實我想說他1983年 他們青年財進團上京我就開始入行做記者就是香港前途談判的事情我都經歷30年我跟阿權很近似我入行的時候機構就說你就去採訪基本法的事情 我先過你的很悶我是82年畢業的我83我早你一年都是同期的所以很唏噓的你回顧回 有些事情當年你當我們年輕我們經歷過前途談判知道談判之間的很多事又經歷起草基本法那些角力是怎樣知道整個基本法怎樣形成真的是逐個標點去爭拗你說那時候是不是民主真的很民主三上三落你想想我在昆明其中他們全國周圍開會差不多一個月我每天都要對著基本法的條文你說死不死其後到政制的爭拗彭督來了到回歸每一個事件我都是親身去採訪見到現在香港今天這樣的田地真是唏噓我覺得是倒退來的如果說民主的氣氛在草擬基本法的過程裏面真的聽到香港人的看法當然是小撮香港人的看法譬如包括華叔包括李柱銘他們的看法但是聽到之後在裡面有些條文是有個修改的大家爭拗完之後最後有個定奪都好這樣都能夠接受但是到今天你發覺好像踢開了這些東西有另類的解釋不是這樣的是用人去解釋完全離開了當初草擬的理念 令人害怕的地方是這樣你沒辦法不過好像Martin所說 我們的爭取我們的努力不只是為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是為我們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他們希望繼續在香港生活和生活得好一點的話那我們這個努力是有成果的 我們不想香港的精英是用腳來表示他對香港的放棄 你想想在前途談判最艱難的時候 多少人走那時候那些叫人才流失真的流失了人家是香港的人才招手 你是什麼專業有多少分真的流失了 香港就真的怎樣去發展可以發展下去呢 我們的努力令到我們下一代能夠樂意以香港為家不僅在這裡生活得比我們更加好所以不要以為我們傻傻地你們這樣猛在這裡爭取猛在這裡說沒有意思的因為不大人的面口是這樣定了就頂我們不是被人家煮來就吃的嘛 有兩件事想說說第一件事就是關於書展的書券 很多人在我們的Facebook《風波裡的茶杯》留言 就暴露了自己的會員號碼 我們剛才說是用PM的 用這個所謂private message 即是叫做私人訊息 有些朋友說我不懂得私人訊息 只懂得留言 這些東西如果你玩得Facebook 你要學就要用私人訊息我們才受的 如果不是用私人訊息一方面我們因為為了私人的起見我們會刪除它放在我們的留言我們的監製會做事刪除它而且希望進入私人訊息我們才算計算這件事要敬請注意第二件事我想說我想回到東北發展那裡說的因為大家知道聽過節目知道我是喜歡郊外的活動我喜歡拍照拍照最近的照片都走了 後鳥飛了我就喜歡青田我喜歡香港的青山綠水就沒有我給你一張青田照片真是很漂亮你看看漂亮到這樣我喜歡郊外的活動郊外活動純粹你覺得身心舒暢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很害怕很擔心 新界東北的發展會影響很多郊野的地方影響我常常去的地方 去拍鳥攝去拍大自然景色的地方 我是很怕 怕之餘我都覺得 如果它侵害了這些地方我都會起來抗爭 這點很重要 第二樣就是越來越多香港人都同意 當大陸的食品不可靠很多都有毒 原材料有毒製成品有毒蔬菜有毒米油有毒豬肉有毒的時候我們就會想我們吃什麼呢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地方我們在香港自己製造的自己種的而我們會吃得放心呢這件事我告訴你阿權你是做食物這個飲食節目的絕很大很大的市場這件事在香港是很大很大的市場是令到香港的農業有機會翻生的其中很重要的契機 正正是因為香港的產品有質量的保證，以前我初初說的時候我喜歡吃日本食品，我被人罵得很厲害。日本食品那些鰻魚在大陸去，日本人很害怕，我就是其他那些，我就說我是看質量的，我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將所謂國家民族放在優先，說他吧，你吃了有毒的東西，你很愛國，死了怎麼辦？ 愛國而瓜了,你很大犧牲的。喂,我愛國家,國家何時愛過我?食物何時愛過我?愛國而瓜了,是吧?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有市場的,保留新界可耕的農地,不單止不消滅它,不減少它,還要增加它。我認為在香港是會有共鳴的。 我們不只是要大一層很高的樓，其實剛才姚博士的方案其實挺好，你既然增加地積比率，你譬如在局部地區增加地積比率，然後留下一些耕地，你不一定是增加地積比率就一定是屏風樓，有很多設計上可以來改善，所以那群朋友要保留不遷不拆等等那群朋友， 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要推廣，越來越多人能夠接受我們香港要有農業，一個永續的農業，可持續的農業，保障我們食物安全、清潔，吃下去健康，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拜拜。